咁啊，跟住咧就另一個點講啊？背景啦，喺21節開始咧，佢另一個背景，去到咧就31節。 耶稣离开那里，就退往提洛和七东一带去了。看有一个瞎勒罕妇女从那地方出来，喊说：主，达美之子，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魔纠缠的好苦啊，好苦啊！耶稣却一句话也不回答他。他的门徒就上前求他说：打发他走，就打发他走吧，因为他在我们后面不停地喊叫。耶稣回答说：我被派遣，只是为了以色列家失迷的羊。那妇人却前来跪拜他说：主，援助我吧！耶稣回答说：拿女儿的饼摘给小狗是不对的。但他说：主啊，是的，是啊，主。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耶稣回答他说：啊，妇人，你的信德真大，就如你所愿望的，给你成就吧。从那时刻起，他的女儿就痊愈了。耶稣离开了那里，来到加利勒亚海岸，上了山，坐在那里。于是有许多群众带着茄子、残废、瞎子阿巴和许多其他的病人来到耶稣跟前，把他们放在他的足前，他便治好了他们。致使群众见到阿巴说话，残废健康，康复，茄子行走，瞎子看见，都大为惊奇，颂扬以色列的天主。 咁啊，呢段咧就系、叫做瞎勒罕妇人嘅事迹，系特别讲及佢嘅信德。喺马太福音里边咧，呢个第二次称赞外邦人嘅信德，记唔记得第一个边个？就哈勒罕婦人咧，就係一個外邦人。咁我哋首先睇到個背景，就係話佢耶穌離開呢班群眾，去咩咧？去提洛同埋七東。嗱，今次係第二次去嘅喎，上早排咪去過嘅。點解提洛同七東喺邊度啊？喺唔係湖邊，喺海邊。 喺海邊，海嚟 嗰個。喺海，係左手邊啊嘛，喺左手邊。啊，嗰、那個係啊，嗰、那個應該係地中海。 地中海。 地中海嘅海邊。 好遠㗎，呢度 啊，係啦，呢度啊，上高啦。咁其實好遠嘅嗰度，行 到 佢哋嚟講好遠㗎，係啊，行到。咁啊。即係當然咧，聖經叫做就好簡單咁啊，去到嗰度，咁啊陣間又去到嗰度，咁啊可能行咗好耐，其實係咪？咁啊呢個即係寫方 面 咧， 考 嘢 都 三年 一年， 三年咧， 啊三年就行喺呢度㗎啦，係啊，所以阿馬爾谷福音咧就會清楚睇到耶穌嘅路線係點樣。所以有啲人咧，朝聖咧就話用馬爾谷福音嘅路線嚟朝聖咧，就按照耶穌點樣行嘅程序咧去嗰度朝聖。 呢啲咧就係跳 下跳去。係啊，有可能嘅，因為有一啲有福音不同嘅福音咧，就特別係三個福音裏邊有唔同嘅表達方式，有啲係用即係地理環境嘅模式嚟到寫嘅，有啲係用可能時間嘅嚟到寫嘅。 anyway 就呢度咧就講緊呢個亞瑪罕婦人啦，就經過嗰度咧就見即係有機會遇到耶穌咧，就大聲叫耶穌話：主，但未知只可憐我。嗱呢句説話咧，但未知只可憐我咧，亦都係當時求助嘅人咧好中意講嘅説話。我上次提過，達美之子咧係耶穌嘅一個特別嘅稱號，啊，亦都呢個稱號係有意思嘅，唔係只係講，阿迪奇係阿 James 嘅仔咁簡單嚇，而係喺佢即係達美之子咧係有含義嘅，啊，呢個就係墨西亞嘅意義。所以其實佢喺啱啱馬太福音第九章咧廿七節咧就講過，呢個係應該係盲眼嗰個人。嘅一個叫呼求耶穌嘅説話嚟嘅，咁而家咧就呢個婦人咧就對耶穌話啦：可憐我啦，點解啊？因為我個女兒咧被邪魔糾纏得好辛好痛苦。咁耶穌咧聽到佢説話咧就唔睬佢，但係嘅門徒咧就覺得好煩啊，喺後邊惹耶穌，但你知可憐我啦，但你知可憐我啦咁啊。咁中途咧就覺得煩咧點咧？不如叫耶穌啊！喂，叫佢走啦，咁煩嚇，做乜喂？咁啊，當佢一中途咁樣講嘅時候咧，耶穌就開始有回應啦，話俾佢聽：我被派遣只有為以色列家迷失嘅羊。嗱咧，耶穌雖然咧喺加利利亞傳教咁多次，接觸佢自己嘅民族，接觸佢人，而呢啲人咧亦都好多次係唔接納或者唔睬佢喎，係嘛？但耶穌仍然咧喺呢個環境裏面話佢自己首要嘅責任係做呢樣嘢，所以耶穌睇嘅唔係喺佢人類嘅回應咁簡單，而係睇佢自己嗰個使命係乜嘢，繼續執行佢嘅使命。所以佢話為咗以色列家嘅迷失嘅羊咧，佢嚟到嘅，被派遣嘅。於是那個婦人就叩拜耶穌啦，嚇、啊、主啊，係咪幫助我啦？啊耶稣就跟住话拎儿女嘅饼俾狗食系唔啱嘅。耶稣讲呢句说话咧，对撒勒罕妇人嘅角度嚟睇咧，其实好大嘅一个某程度上好大嘅侮辱。啊，即系你当我系狗，即系唔系点讲啊？拎儿女俾狗食吓，即系唔啱嘅。咁你当我哋系狗？不過這個婦人的信得這麼大，他不計較這些東西。好啊，就算我是狗，狗我都可以吃主人家的女兒掉下來的一些濕碎的東西、啊、所以呢耶穌就覺得哇，竟然我用這樣的話說他都接受的，而接受得來就是說我現在求你，其實這些很濕碎的東西你是剩餘，就是他們不要的東西。咁於是耶穌就稱讚佢呢個信德係好大，所以俾佢成就咗佢所渴求嘅。咁其實呢一段説話咧，呢個事蹟咧，可以話亦都係反映當時外邦人加入教會嗰個問題。究竟即係你知道啊，馬太福音係寫俾猶太團體噶嘛？咁當時嘅教會已經開始發展啦。咁有啲外邦人咧想加入呢個教會咧，咁。而且我送佢讀中途大學裏面，雖然有話話，喂，佢哋冇受過洗禮嘅喎，點解即係可以俾佢加入教會咧？其實呢一個事蹟咧，係都反映當時嗰、那個教會嗰個現實、啊、所以馬太咧寫咗啲咁嘅説話出，寫咗咁嘅事呢個事件出嚟。咁耶穌於是就幫咗呢個婦人咧，就佢個女兒痊癒咗。咁耶穌就離開嗰度，佢話嚟到加利利亞對岸，上咗山坐喺嗰度，翻翻自己個地方喺度休息。咁呢個休息情況咧，於是嗰啲群眾就見到咧，盡量將佢哋嘅有病嘅人咧帶到耶穌面前咧，希望耶穌醫好佢。咁呢啲即係以色列猶太人咧，或者以色列人啦，佢哋嘅見到耶穌其實要做咩咧？就係、是、得到一啲表面上嘅嘢。但他們的 信心很多次可以說未夠這些外邦人的信心那麼深那麼真，他們能夠看到耶穌醫好疾病，那他們真的會做這件事，得到表面的事。那 究竟信得幾時先能夠好似佢哋咁深呢？我唔知嚇，因為可能就係一方面係要天主嘅恩寵，另一方面咧亦都只要開放自己，即係開放自己嘅心嚟到去接觸耶穌基督，同埋求天主加強自己嘅信心，先能夠把握。如果唔係咧，其實就好似我哋現代人有時一樣，咦？加入教會啊，正喎！以前有面粉攞，而家有學校可以入，跟住最得閒就有 墳 場可以去。啊！又香港啊，更加嗰啲又咁明顯嘅添。咁但係有冇信實踐嘅信仰咧？有冇生活嘅信仰咧？就變成一個 question mark。即係而家都睇到啦，好多人攞完年份之後就拜拜咯，入咗學校之後又拜拜咯。即係呢個咧就係變咗，即係睇咗個表面上嘅嘢，而冇真正咧生活嘅信仰、實踐嘅信仰。咁呢個係好可惜嘅。咁啊～呢啲群眾咧，見到表面上嘅，因為佢將啲病人帶去耶穌嗰度啦，醫好咗佢哋啦，咁佢哋咧就驚奇到呢啲人咧可以竟然康復，佢哋咧頌揚天主，都好在佢哋識得感謝啊！如果即係連感謝都冇埋咧，就仲慘啲啊！好啦，最後一段啦，就將我即刻跳咗啦。我讀得唔好， 最後一段。心裏頭啲 耶穌將自己的門徒召來說：我很憐憫這群眾，因為他們同我一起已經三天，也沒有什麼可吃的。我不願遣散他們空著肚子回去，怕他們在路上暈倒。門徒對他說：在荒野裡，我們從哪裡得這麼多的餅，使這麼多的群眾吃飽呢？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有多少餅？他們說：七個，還有幾條小魚。耶穌就吩咐群眾坐在地上，拿起那七個餅和魚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們，門徒再分給群眾，眾人都吃了，也都飽了，把剩下的碎塊收集了滿滿七籃子，吃的人數除婦女和孩子外，約有四千人。耶穌遣散了群眾，就上船來到馬加達丹境內。 这个故事呢就似曾相识啦，我们上两次到都先生讲过这个有五饼二鱼的事迹，现在这里呢七饼几条小鱼，不知道几条啊，就不清楚的。咁内容呢就没什么需要解释的，但是呢故事即是整个事迹呢同不同呢？同上一个是不是即是马特摆乌龙写完之后忘记了再写呢？其實呢就不是的，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即是內容差不多，不過是不同的。一方面就是上一次呢就門徒叫耶穌是夜啦，你遣散他們啦，叫他們買食啦。但這個呢不是喔，是耶穌自己見到他們已經跟他們一起這麼久沒什麼東西吃，耶穌關注到他們的生活的需要，所以說我不願意遣散他們空著肚子回，怕他們在路上暈倒。即是這個耶穌呢不單止呢就給他們有精神的三日的機會呢得到充實，而且呢就關注他們肉身的需要，怕他們在路上暈倒呢，於是呢為他們行了這個奇蹟。咁究竟嗰啲餅啊，啲魚啊，邊度嚟咧？我唔知啊，即係我都揾唔到咩資料，可以話俾大家聽。咁或者係即係有啲人帶咗啲嘢同食剩一啲啩。咁於是即係耶穌做咗同樣嘅嘢咧，係攞咗啲餅，攞啲魚逐隻咗，擘開就分。咁今次分咧，分收集嘅碎屑咧。就剩下的東西呢就不是十二籃，是七籃，那數字就少了啦，那吃的人數呢也都少了的，只有四千人，上一個呢只有五千人。 咁所以咧係兩個唔同嘅事件，內容咧意思差唔多。咁實在兩個事件有冇唔同嘅意義咧？嗱，我老實講，我都睇唔出有咩任何意義。不過就唯一可以肯定一樣嘢就係話因為佢呢度咧係講及好多群眾傷殘嘅有病嘅前面又講及啊呢、這個喀麥罕嘅婦人啊啲外邦人。咁喺呢度繼續睇到就係咩咧？就係可以話睇到其實教會讓唔同嘅人去加入呢個團體，教會都有責任去照顧佢哋，亦都耶穌基督呢個體血咧，或者話佢天主俾人哋嘅食糧咧，都足以去供應咁多人，無論係佢哋個背景係點樣，係無論係傷殘啊，或者是健康啊，或者是外邦人加入的等等，是平等可以说。好了，这里这一章呢就是很简单的这样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分享。 是两个不同的事，下个章十章会写着的。十章第八节那里。 嗯。 讲过了 两个。是的，他又讲了问了。 其实可能都不止两件。因為我相信他在不同的光景、不同的事情，他都做過，不同的都有寫低。可能話到醒不醒當上下呢個嘢出嚟，係咪呢個時候講你未變？因為唔知啲人事後砌翻砌嗰個做個位置砌出嚟嘅嘛。標題就自己加落去添啫。 啊，其實佢係即係點啊？佢參考馬道嘅。咁啊，參考呢個馬爾谷嘅一個資料，咁然後佢又有啲所謂 Q 啊嘅資料，咁然後睇落去，希望佢盡量希望咧，即係將佢擺得睇落去咧，能夠連貫性一啲。 我係咪Mark 哥係第一個 嚇 寫出嚟？隔咗幾耐先至寫呢個 嘅？馬導，我唔記得啦。即係佢有講呢個聖經嘅導言唔係幾啱嘅。这个他讲马道最早的、这个、其实真正我们你看看那个导言新的导论那是最早，然后呢大概我想前后都是十年左右， 十年八年、所以他还是公不讲这些补充，只是针对犹太人， 针对犹太人 本身在这 里、 但是是一个 accountant 醫生， 醫生，今日發生咩事？明天發生咩事？因為係一個 chronicle 嚟，好仔細嘅。 同埋佢個醫學嘅知識多咯，所以寫有關健康啊、病嗰啲嘢多啲資料。最特別就係要望一下，好熟。